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北四环四元桥内环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较长，队尾接近建祥桥。京港澳高速大瓦窑桥进京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宛平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结合，车人合一的最好表达，全北京上空最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9点，汽车音乐会。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那么在节目中呢，我们也会继续为你带来更多风格的音乐，更多精彩的活动，依旧是老时间啊，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1点，2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这里面有汽车音乐排行榜，包括为你送上每日的10首上榜歌曲，还有汽车音乐推荐和汽车音乐定制等等，为你带来不同类型的音乐和不同车型的配合分享，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关注并分享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实时的交通信息。2018年的12月12号星期三，车牌尾号4和9的车辆，早上7点到晚上8点，五环路以内禁止行驶，也要提醒开车的朋友稳驾慢行。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也要和你分享3条汽车的新鲜资讯，分别是6座车上市，主打家庭牌，还有冬季汽车保养内部清洁，以及冬季自驾胜景九寨沟冰清玉洁的天堂。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汽车音乐排行榜的揭榜时间，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为各位分享的是2018年第57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位到第2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Ariana Grande Boyfriend Material。 第29名， 张学友 Courtesy Melon。 第28名， 那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花朵朵，只恨瞬间花落，把黄香隔四海。 第27名， 陶喆《每一面都美》。 第26名， 郭靖在树上唱歌。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马上要揭晓的是第30位歌曲，来自美国新生代的女歌手 Ariana Grande 的这首 Boyfriend Material， 上周排在第43位，本周上升15位。 I must admit it, yeah. You simply fit it, yeah. You are like a cut above. 的这种优质的嗓音让人想到了这个 Mariah Carey 的这种声音，包括强悍的嗓音之下还有一种甜美灵动的外表，这个对于歌手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啊，也能想到很多很多优秀歌手的影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各位在音乐汽车音乐会当中来揭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排在第29位的，来自张学友在2000年的一首歌曲的翻唱，他是用英文翻唱了一首西班牙语歌曲，而且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里面有一句是呼应歌名的西班牙语之外，其他都是在2000年的时候用英语来重新编排演绎的，具有鲜明风格拉美的这种舞曲，节奏层次分明，热情而奔放。第29位听到来自张学友的声音。 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Gibson， Hey I just met you， 陶喆， 天在下雨， 郑秀文， 如何让爱决定你够不够， 潘玮柏， 我是傻冲的双，你跟着我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桃花朵朵，只恨瞬间花落，八荒相隔，四海在孤歌，看似生契阔，有传说字句写在你眼底，你只有 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正在为各位进行的是汽车音乐排行榜的揭榜时段，马上要揭晓的是排在第27位的歌曲，来自陶喆的每一面都美。而且呢，这是一张概念非常清楚的专辑，真实反映了陶喆的心情，也延续了陶氏情歌的一贯好听原则，既流行但是又不落俗套。 发丝里漫游，烟丝念上游，轻抚你心头，是期待的理由，微笑的前奏，重叠的尽头，瞬间的交流，可以温柔，不轻易低头，你不必再看宠爱的感受，会漂流的温柔，像你始终享受，有冲突到以后一直都拥有，像你只是借口。 You are so beautiful， 让指头发丝里漫游，烟丝念上游，轻抚你心头，是期待的理由，微笑的前奏，重叠的尽头，瞬间的交流，可以温柔，不轻易低头，也许你不在。被你宠爱的感受，会漂流的温柔，像你始终享受，要从头到以后一直都拥有，发间漂泊温柔，形容时的感受，是爱情的丝绸，是被你宠爱的感受，会漂流的温柔，像你始终想。

租不到新车，租不到好车，租不到品质生活，装不下行李，装不下家人，装不下自由的心，考得过驾照，买得起爱车，却苦于摇号限号。奥迪出行提供全系奥迪新款车型，高端租车，品质服务， APP 下单，专业管家上门取送，动动手指就能拥有全系奥迪。登录各大 APP 商店搜索安装奥迪出行 APP 即可体验，或微信搜索添加奥迪出行公众号获取更多惊喜。奥迪出行，奥迪官方全系租赁平台。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我国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1.7度，天气寒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今天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在1度左右，扩散条件比较好，风力不大，比较适宜户外活动，空气非常干燥，请及时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第12届音乐盛典咪咕会在上海开启，周杰伦、五月天、张惠妹、蔡依林、莫文蔚、邓紫棋、薛之谦、蔡徐坤及 9% 徐佳莹、袁娅维等歌手盛装云集。在当晚的颁奖典礼上，薛之谦获年度最佳男歌手奖，而邓紫棋除了获得年度最佳女歌手奖，更是连续第3年斩获了年度最佳人气女歌手奖。 9% 则抱走了年度最佳人气男歌手组合奖和年度最受欢迎组合奖。12月11号，年底唱片市场大战已经开打，今年众多专辑进出，而林忆莲暌违6年也将于下月21号与蔡健雅以及艾怡良同天发行新专辑。他去年就完成了新专辑的母带，有别于上一张盖亚的路线，这次要走摇滚风。林忆莲2018年全新的专辑定名为《零》，更与五月天、阿信和吴青峰合作，强强联手的超强制作阵容也让网友直呼非常期待。五月天2015年曾推出《女野》和《Story with Mayday》专辑，林忆莲一口答应参与，今年1月还现身了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演唱会桃园场担任嘉宾，合唱《盛夏光年》。吴青峰曾帮林忆莲写下了《寂寞拥挤》，收录在盖亚专辑当中。最后再来看12月10号，易烊千玺的最新封面大片释出，他一身白西装在黑夜泛舟水上，芦苇丛生，白鹦鹉展开翅膀，画面静谧而文艺，他静立沉思，好像忧郁王子。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机场高速温榆桥北出京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北高桥。南三环木须园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2车追尾事故，后车拥堵。 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迁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的开场首先来跟各位分享一条汽车时尚资讯。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于人生的理解往往都不同啊，这句话放在用车这件事情上也是同样合理的。如果说你是单身的话，可能你会比较希望买一辆小跑车呀之类的用来炸街，但是正如同很多人都会慢慢的拿起保温杯一样，一旦有了家庭之后，你就不得不为身边人来考虑，对吗？车企们的市场嗅觉是非常敏锐的，这种情况下一些7座的 SUV 以及 MPV 的车型也就应运而生，而且这些年呢也开始有厂商推出他们的6座车。在宣传中，他们放上了6个保温杯，其中还标明了每一位家庭成员的卡通形象，可能有的是白胡子呀，有的是笑眯眯的小眼睛，特别开心，特别卡通的。拿起保温杯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去关怀家人，用这样的方式来标明这款6座车型的用户画像，应该也是再精确不过了吧。那么在接下来汽车音乐会当中，我们继续进入汽车音乐排行榜的时间，要听到的是排在第25位到第21位的歌曲。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Carol Gibson Old City Good Time。第24名，萧亚轩《遗失的心跳》。 第23名， 杨宗纬《初爱》。 想起了初爱，想起最初的梦已不在。 第22名，王涛谭维维《往日》。 花儿多么的寒长，花儿多么的漂亮。 第21名，金海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们首先要来听到的是排在第25位的，绝对是属于夏天、属于欢歌的那种最准确的一首歌曲了。Good Time。 Woke up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ed. What's up with this Prince song inside my head? Hands up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It's always a good time. Slept in all my clothes like I didn't care. Hopped into a cab, take me anywhere. I'm in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I'll wake up at twilight. 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排在第24位的歌曲，来自 Elva 萧亚轩《遗失的心跳》。那么歌曲也是出自他的专辑《我爱我》。专辑里面他并没有说做出太多这种大刀阔斧的改变，但是在唱腔上还是有一些许的调整和小心思在里面的。我们来听听看。 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三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三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排在第23位的歌曲，来自杨宗纬的《出爱》，上周排在第33，本周上升10位。歌曲的这种岁月蹉跎也是被这并不令人反感的声线演绎得非常具有感染力，间奏中旋律渐渐拉长，就如同恍如隔世般的穿梭回到了校园时光。 永远感激你狂奔过操场来到我眼前，阳光灿烂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况。东北四环内环方向望河桥南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队尾已经排到了安慧桥。京长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车行缓慢，队尾还有一起事故，请后车小心。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嗨，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这一时刻我们首先进入汽车时尚资讯时间。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是冬季的汽车保养内部清洁。清洗汽车的时候应该使用专用的汽车清洗液，因为长时间使用洗衣粉或者是肥皂将造成漆面失去光泽，严重的还会侵蚀漆面。那么除了清洁车身之外呢，还要留意清洁汽车的内饰。比如说你可以用毛巾或者海绵蘸上肥皂水或者清洗剂擦洗仪表盘上的每个角落。那么清洗化纤表面的时候，要先用吸尘器将灰尘吸掉，然后用专用的纺织品清洁剂浸润几分钟，等到灰尘溶解之后再用毛巾来擦洗干净。如果说没有专用的清洁剂的话，也可以用肥皂水或者是餐具的洗涤液。真皮制品可以用毛巾蘸少许的净水擦洗即可，在寒冬全面袭来之前，可以试着给自己的汽车来一个大扫除。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跟随这段旋律进入汽车音乐会的节目时间。 Told you not to call, 'cause I don't care at all. Here's my point of view. I'm all through with you. Guess there's nothing left to say, and I'm not gonna wait. I'm alright, yeah, yeah, and I don't mind, yeah.

交集。 Won't you be the lady maybe 太多画面在脑中闪出，疯狂的想把你的是你是你把男女女穿的 keep it cool。 你走进我的心，尽管只是站在这原地舞台，为我闪闪升起而我只为只为你。这一秒我的心就因你晴空万里，这些话也许有点俗气，但我相信这是一见钟情。好奇你的名字你的过去，想用美丽形容你的忧郁。哦、oh, 也许这不过是你的面具，犹豫却又无法停止靠近你的嘴唇，你的气味和你的呼吸，偶然给我一点酒精。众人目光不怕穿过闲言碎语，为你不管是否迷失自己，只要是你好的坏的都可以。 The music city 是我们的背景， Feeling body everything's like a dream, like a dream, like a dream。 没有恨，也没有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1.7度，天气寒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今天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在1度左右，扩散条件比较好，风力不大，比较适宜户外活动。空气非常干燥，请及时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0.8度，最大相对湿度4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图书阅读方面。昨天为期3天的第5届北京国际儿童阅读大会在北京落幕。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新时代国际视野下儿童阅读教育多元形态，包括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国际绘本大师主题演讲、国内外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主题报告、儿童阅读专家高峰论坛、校园特色阅读指导活动展示等等。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提出，阅读是生命的拓展和伸延，一个人的精神味蕾是靠阅读来培养的，快乐阅读是一种很棒的阅读方式，有阅读快感才能产生阅读记忆。继续来看作家徐泽辰的最新长篇小说《北上》与大家见面。在过去的4年中，徐泽辰为了《北上》付出了巨大心力，他将京杭大运河作为主角，写出了这条大河百年的命运变迁。近日在接受专访时，他说这是自己最艰难的一次写作。最终在《北上》中，费德尔、小波罗、谢平遥、邵长来众多的人物不急不缓地流淌着各自的生活轨迹，而百年大运河的生活画卷和历史画卷得以展开。最后再来关注近日龙安志个人作品国际研讨会暨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寻找中国系列图书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据了解，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是“十三五”时期新闻出版领域走出去的一项重点工程。龙安志是中国文化译言网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签约作家。作为一名在中国生活工作了37年的美国人，龙安志先后出版了《中国的世纪》《朱镕基传》《中国第一》等一系列著作，为向世界介绍中国起到了积极作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OK， 这一时段汽车音乐会，我们继续为各位分享一条汽车时尚资讯。 冬季自驾胜景，九寨沟冰清玉堂的玉洁的天堂。这个冬天的九寨沟啊，人比较少，而且所有的美景似乎都是为你一个人准备的。山峦与树木，银装素裹，包括瀑布与湖泊冰清玉洁，还有蓝色湖面上这种冰层在日出日落的温差中变换着奇妙的花纹。而且去九寨沟呢，最好的风景都是在去的路上。自驾去往九寨沟的沿途，能够看到很多地貌风景，都是我们平时在城市当中看不到的。而且十二月下旬到一月下旬，九寨沟的雪是最厚的，最值得去一趟。所以你可以到时候沿着栈道徒步到诺日朗，包括穿越原始森林，欣赏珍禽鸟兽，这样的雪景是让人不忍去触碰的。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假期，十二月下旬到一月下旬，不妨可以考虑开车，和上朋友一起去一趟九寨沟。接下来我们首先要在这一时段听到的第一首私人定制音乐，是来自美国的一位女子组合，她们带来的 Worth It。 That's all I wanna do. And if what they say is true, if it's true, I'ma give it to you. I may take a lot of stuff, guaranteed, I can back it up. I think I'ma call you bluff. Hurry up, I'm waiting out front. You see me in the spotlight, ooh, whatever your style. Show me what you got, cause I don't wanna waste my time.It's all on you, so what you wanna do? And if you don't have a clue, not a clue, I'll tell you what to do. Come harder just because I don't like it, like it too soft. Not too much, but maybe just enough. Not too much, but maybe just enough. You see me in the spotlight, ooh, I love your style. Show me what you got, cause I don't wanna. 继续，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来推荐的歌曲是来自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我们在广播节目里面听到了很多 DJ 的声音，也是有的人是在这一时刻上班，有的人刚刚下班，有的人在倒时差，在睡觉等等的，也是一种白天和黑夜的关系吧。来听到那英让人感动的声音。 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才有渐渐重叠的片。我 是那英1995年在福茂唱片公司的这个一炮而红的作品《白天不懂夜的黑》。那个时候他刚到外地发展，因为自己的一些文化的差异，包括吐字发声的一些和当地人听觉习惯上的出入，所以让他在当时的唱片市场上，在当地的市场上有一种寸步难行的感觉。继续我们要来听到的声音是来自张靓颖《我的梦》。据她说呢，自己刚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是只有英文版本的，但是也是因为里面的歌词打动了自己，所以有了这版中文演唱的歌曲。 痛把眼中所有梦都交给时间，想飞就用心的去飞，谁不经历狼狈，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拥抱遗憾的美。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执着的勇敢的不回头，穿过了黑夜，踏过了边界，路过雨路过风，往前冲，总会有一天站在你身边，泪就让它往下坠，捡起伤口的美。不别以为失去的最宝贵，才让今天浪费。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的变化都不是意外，记得用心去回答命运的精彩。世界会怎么变化都离不开爱，记得成长的对话，勇敢地说我不再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 听完了张靓颖的梦，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听到 By Two 姐妹花组合他们的这首《爱的双重魔力》。这首歌曲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它更像是一种充满了青春、充满了洋溢的这种热情的感觉。我是思萌，今天的代班 DJ 汽车音乐会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了，稍后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也欢迎各位来这里点歌送达祝福。 你知道，藏不住秘密。